起来的忧伤，你把它怎么放？别说还有感觉，你我都知道，我们只能忠于直觉，只因为欠缺，所以总不能拒绝，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。 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执着。

就好。

深处。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夜衣，呼唤着